对是一朵绿花。亲爱的战友，你不要想家，不要想妈妈。声声我日夜呼唤，多少军心里话。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，军营是咱温暖的家。妈妈你不要牵挂，喊我已经长大，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，风吹雨打都 愿伴你走天涯。